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.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喐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。破机会， 先讲人大释法。人大释法点咧？嗱，我尝试去讲一啲比较概括嘅要点出嚟。嗱，基本法咧系就今日就基本法104条进行咗释法嘅，就职嘅法定条件咧，必须经过必哇写得咁核突嘅， 我都唔啊你， 唔系基本上 104要系 宣誓系庄严嘅声明啊，必须符合法定嘅形式及内容，必须真诚端庄咁样宣誓，准确完整庄重咁样读出法定嘅誓言。嗱，故与宣读与法定誓言唔一致嘅誓言咧，或者唔真诚唔庄重嘅方式宣誓咧，或者属于咧就拒绝宣誓。嗱，宣誓咁样会无效啦。宣誓无效嘅时候咧，你系立即丧失你嘅议员资格。嗱，必须喺法定规定嘅监誓人员之前进行，有责任咁确保宣誓合法咁进行，咁需符合今次人大释法嘅规定啦，就系头先我讲尊重嗰啲咁嘢啦。否则咧，宣誓系冇效，并不会咧得到咧重新嘅宣誓安排。嗱，人大释法嘅文本咧，我唔嘥时间读，但系我谂大家都对今日释法咧系有一定嘅睇法嘅。咁咧，其实你自己觉得点睇？你觉得最大问题喺边度 ？Dayton， 个问题就系任佢 up 咯。因为由个监誓员决定佢系庄重唔庄重、真诚唔真诚啊嘛。 监誓员嘅权力就会过大啦。陈明安其实讲紧系嗰个秘书长啦， 系啊， 系咯。 水哥， 我讲啲嘢啦，大家笑下开心下。佢话好，你人大咁威去解释104条啊嘛。咁我哋系咪应该商议下点样去对梁振英进行呢个司法复核啊？第一，佢嘅宣誓系残缺不全嘅。第二，佢有冇廉洁奉公？佢系咪 香港？ 佢有冇廉洁奉公？如果冇廉洁奉公，佢系发假誓吓、啊。中央系咪知道港独议题系梁振英一手炮制嘅？咁如果系咁嘅话，你而家拉港独之子，咁几时拉港独之父 ？OK 啊，好啦。 因此咧，梁振英唔单止触犯咗第104条，亦都触犯咗第47条嘅。除非人大再释法话贪污5000万或者以上唔算贪污，如果唔系咧，就请司法机关咧尽快去捉啊梁振英啦。因为点解呢？基本法第47条我好简短咁读一读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必须廉洁奉公，尽忠职守。咁啊，尽忠职守我当佢有啊，但系廉洁奉公又我俾个 question mark 啦。咁啊，行政长官就任时应向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，应该即系马道立啦，就申报财产记录在案。 咁冇啦，今次就 嗰五千万有冇申报？ 冇。 有冇记录在案？ 冇。 咁得啦， 即系濑嘢。 咁即係如果有埋个追索期嘅话，咁啊唔该有边位可以申请到法援嘅。 即係成报听日就翻版梁振英。 就可以司法复核㗎喇喎。因为47条系讲到明要廉洁奉公，同埋系要向大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系要申报财产。 咁你负责搵人 JR 喎。 哦，咁 一定要。你 group 里面好多呢啲 要搵呢啲呀，大把啦。 快啲呢今朝你同阿刘墉做节目嗰时未释法㗎。即系未有个文本， 有，啱啱即系十点钟我哋做到十一点钟，系啦。最大嘅问题就系佢唔俾人哋搬龙门嘅，其实即系譬如咁，我之前系讲过话打到共产党，又话支那，又话港独，但系我宣誓嗰刻咧，我就话其实我系支持一国一制噶，大佬咁。咁你话我发假誓，你可以话我发假誓， 系 你可以话我唔真诚，咁但系我可以系悔改噶嘛，大佬。 耶稣讲过，你系临死之前 讲，同埋 咁我咪悔改先，阿爷，阿爷连我悔改嘅机会都唔俾我而家。 佢话佢唔信你咯， 同埋耶稣，耶稣话你要宽恕人70个7次 大佬啊，如果我之前一路话我系之前俾一国一制，咁我宣誓，即系你唔俾我去转咯。其实你点样啫？你点样评冇得执行啊？呢 王杨达都悔改咗啦， 唔系啊， 佢而家要 阿快啲啊， 你俾我悔改。 其实一早有一个悔改咗都唔接受噶啦。 阿梁天琦， 梁天琦签晒噶，不过佢话我不信任，我怀疑。 我質疑，咁就於是乎就梁天琦唔俾選嘅。梁天琦有签确， 咁梁天琦悔改咗噶嘛？ 系啊， 系咪 但系悔改咗唔受理嘛？ 咁点啊，大佬？即系而家 仲接受你呢个悔改？ 仲敬过上帝咯？而家嗰个嘅啊陈维安真系敬过上帝。 但系讲梁天琦嘅话，咁你而家系咪选举呈请都冇可能会得咧？ 选举呈请主要都系根据基本法104条去判，所以基本上佢释咗104条咧，你就冇得搞。 因为佢而家话港独都唔得啊嘛， 系啊， 咁佢一识咗港独，咁佢咪选举呈请都一拼过处理埋嚟咯，连梁天琦个问题都解决。 所以系最离谱就系话个法院都未有判决咧，已经走去释法。 虽然好老实讲啊，判咧其实都系法院判，唔系李飞判，俾李飞票扑街啦，系嘛？ 系啦， 咁 就唔使玩啦。如果李飞 判咧，就梁游就好大机会就会 DQ 啦。咁梁天琦我都。即係大家都有個心目中諗住就係佢會 佢個情情都應該係 冇意思㗎啦，係咪？ 機會都唔得。 但係實際上，我覺得今次咧最大問題嘅係你反而將嗰、那個所謂叫監誓嗰、那個權力係下放咗俾法定嘅監誓人，而呢一樣嘢佢就真係砸撚死咗佢，唔係砸撚死咗佢，而係話意味住呢一個人以後必然會喺共產黨嘅爪牙。 系啊，李柱铭琴日讲， 系啊系啊， 共产党员啦。 呢一样嘢已经系完全系操生杀大权，即系话，如果我宣誓嘅时候有一样嘢，唔好似黄毓民咁效忠中华共和国。 哦，咳都唔得， 我不能够再为你监誓，麻烦阿黄议员你翻翻入去。 嗱、啊，真系醒啊，水哥，一句说话我就已经系冇第二次监誓机会，我就已经走啦。即系话你醒醒定定啊！唔该，你食定啲咩德果定喉片啊？食定啲京都念慈庵， 你 先到嗰段嘢。 我个喉咙有钳钳啊！ 你问 我 停啊？ 广告， 你问我停啊？你一停亲即刻 DQ 你啊！你唔好玩嘢， 你仲想好似小丽咁样逐只字戳出嚟啊？ 认真啫，佢。 但系宣誓之后咧，你喺立法会 咁啦， 讲嘅嘢你系冇，你系受保障啊嘛。 另外一把刀。最大鑊 停多個三秒 就已經 俾你。 因為我宣誓嘅時候 就 一國一制，但之後又講港獨又支那又成，咁得調翻轉得唔得咧？ 而係話你今次宣誓咗之後，你係要講到明啊，嗰個人發假誓係要負上刑責啊，即係話點啊？你宣誓嘅時候一樣，即係好似劉小麗咁，突然間就係話唔係，我覺得要公投合法化，唔係、哦、你公投合法化，咪即係主張自決？你主張自決咪即係半國半國要拎你去審啦，仆街！ 廿三條咯，咪就係。 喂，咁你成件事應該講翻轉頭，即係話你做立法會議員呢四年，唔該你醒醒定定，你係講錯任何一樣嘢，你有機會俾個立，即係你都是但俾一個可能申請緊法援嘅大學生 JR 你啊， 唔參加得呢、這個咩嘅咯，六四晚會咯。 佢就已經話。佢就已经话紧你 一 发假誓 啊， 梗系得啦，六四晚会， 我真系唔知啦， 结束一党专政啊嘛， 唔系咯，唔系咯，人哋嗌我唔出声， 调转讲啦，做咩啫？ 即系佢完全 支持一党专政啊嘛， 将个决定权， 即系你问翻佢啲 T 恤啊，我不是好人嗰个派，不自好势嗰个。而家咪以后咪冚冷成个香港都系呢啲人， 跟住好细个， 不是好人嘅，系啊，冚冷都系呢啲人咯。 即 系 民心，即 系几十年之后就系咁。 原本呢下宣誓嘅抗争咧，由黄毓民定唔知长毛大戏咧，我就真系唔觉得实际上有咩效用嘅。问题就系话你而家系把刀系架到咁死啊！我真系唔挑战你，我就真系唔支持香港人，你明唔明啊？而家问题就好啦 ，OK， 你识到咁死啦。如果我觉得我真系喺立法会里边，我真系想发挥个监察议会嘅动作。我系必定要做到立法会议员嘅，我冇办法，我一定要讲晒佢。问题就是我讲晒佢都唔够啊！而家要求就系你呢四年，唔该你醒醒定定，我有法律追诉权，就系、是、话如果咁唔好彩，你俾个大学生 JR 你发假誓 ，JR 你讲时讲个誓言咧系唔 complete 嘅，哇！你四年咪惨扑街，咪惨啊做你契弟，咪要睇住你嚟做人，喂，仲未够、啊，佢仲要讲到佢最毒、啊。是不可能享有议员的薪酬和福利。哇屌啦成你死啦。即是话你做了四年。 你冇。即是你拉个错㗎。 你拉个错㗎。 你三十岁做个破产好紧 要。你又记住你又记住立法会议员呢非建制占少数啫。如果系玩嘅咪大家一起玩囉。 你要记住啊而家咪就情情嗰系咁佢唔系你。 咁你咪同咁你咪又係可以 JR 梁美芬啊蔣麗雲嗰班人囉。 咁真係沒完沒了啦。即係一睇到蔣麗雲。 一睇到蔣麗雲做啲乜嘢嘢。 喔真係冇咩嘢喎 违反卑职囉。 喔刘嘉玲嗰份 账。 係啦。 我哋嗰份账。 蔣麗雲 係咪識 蔣麗雲犯法因为占领游轮。 啊！佔領遊輪又死， 係啦！你佔領遊輪啊嘛！ 喂，大佬呢啲嘢屌你冇， 你係一個違法嘅，你係一個違法嘅立法會議員， 你 成為 JR 嚟， 大佬 冇所谓噶， 我而家连埋办事处嗰啲人工啊，大嗰三十几四十个一个月啦。我而家一年系讲紧成五百个，一个唔觉意三年半 J 后咗个，哇！屌你咪破产搵屌， 系啊系啊， 呢镬大啊！喂，而家 五年之后咪又翻出嚟咯。 冇所谓噶，冇所谓啊！一路大家一齐玩， 即系如果你系好似谭香文咁唔好彩，系有啲楼啊，有车 咁。 咁我真系唔知呢单嘢点样。 咁啊，大家一齐监察建制派啊！呢、這个要真系。 你仲要就系话 ，OK， 而家你 我哋咪又去 JR 翻建制派咯，冇嘢。 呢句真系 系咪想咁啫？个社 呢句真系 冇所谓噶。 咁你而家 OK 啦，系嘛？因为我而家上个礼拜已经讲啦，即系你真系唔好当佢释法完之后香港，你真系要自杀 OK， 即系唔系呢件事。礼拜二你系仲要做人嘅，你一系就冚唪唥成家上吊死捻咗佢，你唔死咗个礼拜二你要 移民都得嘅，又唔好咁做 咯。唉，我真系即系睇唔通呢、這、一个 OK 释法释到呢一个阶段，你话所有政党都出晒声明，就话自己点样反对释法啦。你快逼你噶，系咪觉得而家做乜嘢做你噶？ 而家听日个黑衣游行啦，系咯，晏昼 黑衣游行， 黑衣游行啦，系啊。咁其实不过呢个又好困难嘅。如果即系司法界出到一个宣示，就系话我哋唔会根据你呢个释法嚟， 司法界都好惨嘅。 但佢又 佢哋都话，佢哋都好多人喺度 咁做， 佢哋好多人都信紧啊，话一年内行两次黑衣游行咧，佢哋都话觉得真系。 你行咗第三次，你唔行啦，你明唔明啊？ 系啊， 你会有无力感， 又系嗰招咯，即系玩交晒咯，将嗰样嘢。 我又唔敢话系咪唔跟佢判，而系我话跟咗你呢个主人，不过你呢个主人，我觉得咁判系最啱嘅。 系咯， 嗱我 即系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都点会又系嗰啲啊？呢啲咪香港核心价值咯？ 系咯，搞到释法释到一轮，又话好捻多指引啦。 梗系啦，梗系啦。 我觉得嗰两个人系真心觉得读嘅啫， 等于 读唔到嘅啫。佢系 真系拗你周音， 佢真系拗你周音。法官信佢。咁个问题就系你点上诉？上诉极咁，终审庭咁点判咧？咁你嘅问题就系你判始终都系个官话俾你听冇事。咁你理非开内得个咩河？我唔明白。 喂，佢话 官都唔俾佢做咯。 唔系噶，香港人 换翻嗰啲共产党嚟做法官咯， 香港人好精灵噶，你知唔知啊？已经有啲 group 已经喺度讲啦，佢话如果佢话有追诉期一 DQ 话小黎咧，佢哋就话搞埋阿黄定光啊，大家揽炒。 乜紧要啫？黄定光佢换咗嚟，佢入去再 瞓过啫嘛。黄定光唔入去做，咪继续喺出边 瞓咯。冇分别噶， 冇所谓噶，大家一齐玩。 换翻黄国兴入去咯， 系咯， 好闲啫， 系咯，大家一齐练啫嘛。 嗱，讲少少补选啦。如果真係 DQ 嗰兩丁友加埋劉小麗呢，即係好老實講，嗰度係有一區有兩席，有一區 有西兩席。 你阿快必你 終於九西唔係全部都係西 啊！阿快必你覺得真係阿教主冇出嚟參選呢？佢又細神劈語話俾你聽，佢唔參選。 我估佢，我唔會信佢講任何嘢，所有政客嘅嘢我都唔信。咁我估佢，我估佢會出嚟參選。即系千载难逢嘅机会， 竟然咁样都可以执得翻，唔扑到出去执， 仲唔系上帝俾翻我嘅？佢系基督徒嚟噶嘛？我觉得咁啊，林国昌牧师又会出嚟帮佢祈祷啊！ 惊佢打住话啊，仲唔系阿爷俾翻我？ 咁佢都有权嘅，唔系即系佢有权出嚟咩嘅参选嘅？ 佢跟住话仲唔系呢铺，仲唔系阿爷恩典？ 同埋如果你补选咁，你九西两个位咁，你一定系输一个俾建制派噶啦，一定输翻一个噶啦。你好难两个都赢。 嗱，我唔知个补选法系咪理熟啲，但系实际上如果有两，我真系记忆之中我唔记得有一次系一同一时间有两位出缺。如果两位出缺，系咪应该有三个候选人呢？ 但系泛民喺呢个位又好尴尬。你而家你出嚟咧，本土又会闹你，做乜走嚟抢咗我哋个议席？所以泛民而家嗰个位又系好尴尬。 但你本土出嚟应该唔会选得到啦，系嘛？ 本土系边个？即系阿尤慧晶嗰啲人又会嘈你啦，噶嘛？ 佢哋可以揾第二啲人出嚟选噶嘛？ 而你真系有一直系喺，起码喺九西 个出嚟， 起码喺九西你系输硬俾佢 嘅。系啊， 同埋所 本土， 同埋所有本土都会俾人 DQ 噶啦，入唔到闸噶啦，傻啦，系咪先？ 咁黄毓民系咪本土咧？ 黄毓民佢唔支持港独唔成噶，佢而家好乜嘢噶？佢一早铺定晒路。永续基本法， 永续基本法， 泰国都入咗咯。 系啊，建国唔等于港独啊， 系啊， 系咪先？咁建国真系 任咁你呢啲唔系阿爷嘅，我真系切乜都得。大佬早收三日风，你收慢啲风嗰啲就系尤慧晶，谂住入去搞事嘅，谂住入去博释法嘅，真系早收三日风嗰啲咧，我哋一早已经话永续基本法咧几叻咧。 咁自決派都有機會整瓜喎，會唔會啊？而家係試緊咯，即係拆到試沙煲咯。 你覺得你 即係整死埋阿姚松炎、朱凱迪同埋阿劉阿邊個阿劉羅冠聰咯？ 你人力嘅判斷咧，你覺得咧？ 整死埋佢三個唔出奇喎，我覺得而家即係來勢洶洶喎。佢而家 睇下香港人反應咯。香港人哦，原來都仲係唔理喎，懟埋佢幾個。 嗱咁啊有少少吊诡啦！你以为如果要睇香港人反应，系咪应该要十万人出嚟就系话我支持刘小丽，令到个法官判案要根据你呢个判决先？ 咁你咪威胁法官咯？ 系啦，你呢一样嘢唔系对住你飞嘅，你系对法官嘅。 系啊， 系 咯。 咁即系所以我觉得有啲吊诡。 呢样嘢啊，我哋啊一路都同律师朋友嗰边都有一个共识，就系话我哋系唔会就法庭任何判决咧系说三道四。 但系个法庭系悲丧嗰个咁嘅唔公义嘅释法律嘅判决，你仲同佢玩君子？即系有啲人会咁谂嘅。 我明白，但系点啊？我唔识讲。但系因为你唔可以话，因为对手系一个怪兽。於是乎，你為咗要對付呢只怪獸，你將自己變成另一隻怪獸。如果係咁，香港嘅話，個好多嘅核心價值， 你只會變咗大陸咯。 係啦，你唔可以話我為咗要消滅嗰只怪獸，我將自己變成怪獸啊嘛。 同埋即係老實講，以我判斷咧，我覺得劉小麗未必燒到呢一沓嘅。而係，我覺得今次係講得好清楚。如果你劉小麗燒埋一沓嘅話咧，我唔覺得嗰日阿大口狗會俾佢輸埋曬嘅。因为你嗰个好清楚记得上个礼拜刘小丽宣誓嗰阵时咧， 刘小丽佢系唔想搞嘅。 系啊，你见到啲建制派议员系另名面嘅啫嘛。你其实嗰一刻 佢哋都系怕嘅。 你已经可以即刻 因 为 其 实 如果你 DQ 刘小丽个烟劈咧系会大好多。 有咩烟劈咧？你我嗱我当你 DQ 个刘小丽咁会点啊？ 我真系唔知点样估计。 我唔觉得会点啊。 但我又覺得， 其實你係答緊一個問題，其實你係答緊一個問題，究竟中共會做到邊一度先覺得自己唔好意思？ 係啦，佢會不斷試， 會唔好意思咯？ 嗱，咁我唔係咁判斷， 我又覺得唔會， 佢係會有一點啊，覺得即 你泱泱大國唔會咁樣。 等於 哇，而家佢 我唔係咁樣睇， 佢 菲律賓都可以咁樣， 佢成日都堅持自己係咩噶嘛？係依法施政噶嘛？佢而家習總成日都講緊係依法施政呢四個字噶嘛？咁原來又吹水。 唔系，而系共产党行事方式系佢入民心虚怯啫，佢系惊死。老实讲，而家点样投票好？其实佢唔惊你立法会唔够票嘅，佢不嬲都系大多数嚟噶啦。问题系佢系惊死，佢系而家要攞一个保护罩，就系要释法去攞个保护罩，就系任何时候我可以根据基本法104条，我可以 DQ 你，又或者甚至乎我可以操纵边一个可以去选，边个唔去选。佢唔系实际上想 D 走你所有反对派。呢、这个唔系佢 agenda 其中一样嘢。你如果系佢 DQ 得刘小丽，我就已经觉得佢你起码要 DQ 多五六七个，你起码朱海迪唔得。 系， 即系咧，其实 朱海迪冇讲， 朱海迪有啲乜嘢啫？佢讲嗰啲横州嗰啲 样衰，姚松炎又。总之黑我 曾燕都系有第二次宣誓噶吓，所以其实系有问题噶。 我总之真嚟， 如果佢真系有呢个， 你要知呢一把，即系你要知呢把刀。 因为姚松炎最大一个问题就 系 佢有第二次宣誓。 佢 几时 都系共产党操纵住嗰刻，其实佢唔使同你讲道理嘅。其实佢几时 DQ 你得嘅？问题就系话佢要做几难睇，而 系 佢要个保护罩嘅时候，你就要问佢 agenda 系乜？佢 agenda 好明显呢一次就要将所有焦点， 所以我就 集中埋喺港獨兩個字， 我哋好堅持一樣嘢，就係話其實共產黨係會有嘢怕， 佢會有 agenda， 佢會怕乜嘢咧？佢會怕一班走出嚟講真相嘅人。共產黨係唔希望有呢啲咁有太多呢啲出嚟講真相嘅人。 我咁兩睇啦，事實上我覺得共產黨每一次做嘢都有 agenda， 而佢呢個 agenda 好明顯就要講梁又梁嘅人。問題就係對劉小麗嘅影響係乜呢？佢就話俾你聽，唔該你呢四年正正正正做人，你搞咩退保啊？嗰啲乜春我都唔理你。但係總之你一講兩個字， 自決， 你一講自決，你一定死。 哎呀，咁點搞啊？好在人民力量講真實自治，同大喇喇咪一樣。 我想讲另外一个词语咧，同大喇喇嘛同音嘅， 系咪啊？ 吊你喇嘛， 任力量冇讲自治啊！我哋讲真实自治，我唔系讲自决啦，真实自治同大喇喇嘛一样，同埋大喇喇嘛都唔系讲藏独嘅，但佢系屈到你系咁样咯，其实。 讲真，而家只不过大陆仍然仲需要香港呢个地方，我嚟帮佢做桥头堡，帮佢将啲钱汇出去，帮佢集资，咁所以先至唔打到你班港独扑街啫嘛。你睇下青海，你睇下新疆疆独嗰啲真枪实弹啦，点解喺香港？点解喺香港唔可以咁做啊？因为佢仍然仲需要香港咯。 呢個係我聽過好多，即係例如何俊仁呢啲人咧，就會講呢一套説法嘅，即係佢哋就會覺得香港有一個好特別嘅地位，即係例如有起碼有 可以維持幾耐啊？ 啊呢樣嘢我唔知，但係起碼外國人喺香港做生意嘅信心會大過喺大陸，於是佢會覺得香港係唔同嘅時候咧，你基本上大陸係唔會想香港變成另外一個深圳或者上海咁嘅意思。但問題就係話你係咧，即係事實上係嘅。聽朝大家係瞓醒要翻工嘅，你係要做人嘅，你唔會。即係你唔會吊頸㗎嘛，咁所以即係今集討論咗幾個唔同嘅意見，大家係真係有需要喺呢一刻你諗下呢四年條路係點行，即係究竟你係每一日都喺 Facebook 就話，唉、哎、香港就過咗最黑暗嘅一日啦，我哋唔撚得啦， 黑衣遊行，黑衣遊行， 係咪？ 黑衣遊行， 定還是就係話梁振英哇出招出得好密啦，我哋個個禮拜遊行啦，究竟係咩一件咁嘅事呢？即係嗱，好老實講，我覺得。琴日你话有万一人又好，万二人好，我觉得其实几好。 我都中意万一， 我其 实万一万最快万一， 我其实真系几好嘅。你遇得二千人行出嚟，我唔明白，即系我唔知道欧轩点捻样算，即系我衰衰地都叫同佢同一个台做节目嘅。你如果民阵搞嘅游行由欧轩大队又得二千人去咧，我唔知欧轩即系欧轩做。 唔系，我真系担心嘅，其实之前。 因为游行已经真系俾有班人玩到交晒啊！ 因为系好多人插队，我觉得寻日 你唔可以唔承认系有班人系不停咁话游行冇用啊！你要明白系真系玩到交晒啊！ 唔系嗱，事实上游行系有用嘅。假设你如果真系有五十万人求琴日坐喺中联办咧、我就唔知道第一，我唔知道你 我谂差佬撤退， 系我谂差佬撤退，我亦都唔觉得。你非要咁轻松咁释法，即系同埋呢件事我其实未讲嘅就系话成件事有好多转折位嘅。如果真系由头到尾呢件事上释法嘅话咧，嗰、那个阿咩之话，嗰、那个大 陆公 陈允之陈允之，佢翻上大陆嗰时佢冇理由收唔到风，大陆系想释法嘅，而系喺佢嗰个访问团翻咗嚟香港之后咧，普遍喺政界吹嘅风，大陆都系想香港用自己。法制里面去解决呢件事， 去解决呢件事， 唔系梁游第一日宣誓就已经大陆系觉得释法唯一嘅出路，唔系有一个人系咁谂，佢叫何俊仁，但系喺嗰一刻，我觉得你起码睇新闻又一听翻嚟嘅 feedback， 就似乎大师公会，你都唔觉得释法系其中一个可行嘅方法嘅时候咧，你又唔会喺嗰个时候决定啊嘛，但系你会见到就系话，第一呢几个礼拜得一样嘢发生咗嘅啫，就系话呢件事过咗之后。是事实上梁振英是没有上北京述职，跟住是好多人扑出嚟，所谓叫做入闸，佢想入闸啊，选行政长官啊， 胡国兴 啊，胡苏贞开始觉得呢个是天机啊，跟住叶柳又讲出口啊，跟住仲有咁多银行界人物， 叶柳算罢啦， 仲有好多人，而我觉得大家是喺一个剧本度进行紧，即系老实讲。但问题个剧本系乜呢？到而家呢一刻为止，我觉得吓，即系大家都可以喺最后呢一刻俾下意见。你觉得系咪中央真系觉得系可以多于一个人入闸呢？即系除咗梁振英系有两个人入闸得？ 我觉得佢会系想系咁，因为起码即系叫做假嘅一台戏都好啦，去扮一个叫做有竞争嘅特首选举， 即系唔会得若梁振英一条友啦，梗系 系啦，跟住就增加嗰个叫做个小圈子选举嗰个形受性咯。嗰样 系我觉得你 几 多人入去都好， 做生意嘅人系最坦白噶啦。你系咪觉得做生意嘅人好唔中意梁振英？ 做生意嘅人坦白，做生意人先唔坦白啦， 先奸啊，系咪啊？奸水奸。 起码中唔中意梁振英嘅会讲啊？ 唔中意梁振英回事咯，但系我觉得梁振英会连任咯，唔知点解。 哇，咁大镬啊！ 你觉得呢发展？ 我都睇唔透而家。而家我就系望紧一个嘅，头先你讲即系中联围堵中联办，其实琴日我成日讲何文思潮众志嘅都系想围堵，但系佢要早啲话俾我哋听，要佢要围堵中联办。 系啦， 其实 佢要同 佢要吹鸡四千人围堵中联办，你同我讲， 佢哋 同我哋讲， 永远有个目标，但系冇个效。 同埋要解决一个问题， 四万都得， 你系啦，四万都得，你点样解决一啲戴口罩想做啲劲嘢嘅？嗱，我唔系话否定嗰啲做劲嘢嘅人。当佢喺我哋人群当中，我点样系同佢系共存？ 我告诉你听，你只可以成个，你只可以同佢切割，呢个系一个政治决定。如果我 系 个政党， 冇得共存，我哋要走噶啦。即系我哋，譬如我哋有四千人围住中联办，我假时间，我想系围一个礼拜嘅咁。咁但系突然间第二晚、第一晚有一班唔生性，唔好话唔生性，有一班劲人，有一班劲人嚟啦。咁我哋要走噶啦，系咪咁啊？ 唔系，你要同啲差佬合力捉住嗰班，你够唔够胆？ 话你督灰咯， 系啊，你够唔够胆啊？问你一句啫。我所以话，我 day one 已经开始。如果你觉得永远喺你身边有口罩嘅人，又或者有啲人做呢啲咁嘅傻事嘅时候，你唯一一个方式就系同佢切割。所以成个泛民嚟讲，你只系可以同清政切割，系冇大家选择，因为佢永远都同你推紧同一笔筹码出去赌，系咪啊？ 而佢系赌紧你诶赢啊，佢嘅输人 系啊，屌你快啲！呢呢句真系最 筹码， 而系话从来佢都系同你推紧同一批筹码，唔紧要，而系从来赢啊佢嘅输啊你 啊！哎呀，我谂起强积金啊！ 你唔同佢切割，你真系玩我大佬！我低温已经感觉民主党系最根正苗 红。我其实 第一日我已经同佢切割， 我 唔使讲嘢。 我其实最想就系切割咗强积金。 你系冇第二个选择，我话俾你听啊！你系冇得做好人嘅万必。唔系你啊， 万变 你系冇合你系冇得做好人噶嘛？ 我冇做好人啦、 啊，你而家冇做好人啦、啊，我真系讲真噶，你听一千次啊！呢班人你只系可以同佢切割，你系冇第二个选择。讲完，下礼拜见，拜拜， 拜拜， 好，拜拜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.